这突如其来的一波反击让乔一帆也是心神意乱。他虽然是在职业圈里混过一年，但压根儿就没出过场。职业圈的东西他是见识了不少，但亲身经历的就太少太少了。对付普通玩家，因为有实力打底，应付起来始终都是绰绰有余。可是现在无极战队的选手可不是普通玩家那么简单， 这样的空档可不是普通玩家可以把握到的。说到底，乔一帆这种水平较高的比赛经验他还是比较欠缺的，哪怕是队内训练，可以和微草这种冠军队级别的选手切磋，但是那只是训练而已，比赛和训练终究不可能是一回事。被对手抓住机会的乔一帆有点忙乱， 相反，无极的术士选手又是越打越顺，原本已被一寸灰贴近身的了波特居然在不断的攻击中开始渐行渐远。只是这一次，无极选手没有再去追求过分安全的距离，在差不多拉出些间距后，他就已经停下。距离较近的话，像一些远距离攻击的技能当然也就更难闪避。 无极术士选手此时已经决定了要积极的抢攻，完全抛弃了无极战队战术板上所强调的面对一寸灰时该有的谨慎。比赛场上，战术纪律固然重要，但有些时候也需要选手自由发挥来打开局面。此时的无极术士选手正在这样做， 他凭借自己关键时刻的决断完全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反观乔一帆，在这样被翻转形势的情况下，却迟迟不能将状态调整回来，越是想做到，反倒越是做不好。观众频道里的热闹此时就不必说了，先前利奥波特被一寸灰压着打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攥了拳头不出声。 现在形势完全扭转，那攥紧的拳头终于可以挥舞起来了。利奥波特得到了一片又一片的叫好声，这些是场上选手都看不到的，反倒是观众们可以看到利奥波特打得越来越顺，而一寸灰的动作却是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跟不上节奏。观众原本的心态倒是和无极这术士选手有几分相似。 这一场不求他能赢，但至少也要留下一个大大的优势给后面的人。但是现在一看，完全有可能一鼓作气，干脆就把一寸灰给干掉啊！乔一帆更是也想到了这一点，如果他也输掉，那么对手以一敌二，接下来就将是三对一的局面，这局面倒又成了上一回合的翻版。 而上一回合最终笑到最后的就是三对一遥遥领先着的星星，不能让这样的局面出现啊！乔一帆心下着急，但在调整比赛心态上，他实在不够老道，他的表现越发的不在状态，顿时又是一个破绽被利奥波特抓住，顺势又是一套连击的小高潮。 更糟糕的是，这一次的破绽更被术士的控制技能给束缚住，想摆脱这样的控制，显然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这样的代价，一寸灰现在已经无力承受了。输了，输了，一寸灰最终倒下了。在极度顺利的情况，被对手抓住机会打了一波反击高潮， 顿时就让乔一帆乱了手脚，就再也没能抢回节奏。星星战队两个角色出局，无极战队方面呢？术士利奥波特目前还有三分之一的血量，优势比起上回合唐柔创造的局面还要夸张。对不起，星星战队这边，乔一帆神情局促地站起了身， 说话的时候，眼睛却已经不敢望向任何人。他是微草战队的小透明，饮水机选手。除了好友高英杰，在其他人眼里大概就是一种若有若无的存在。 而星星这边虽然远不是可以和微草可比的战队，但至少他感受到了重视。这种感觉让乔一帆做梦都会笑醒，他下定决心绝对不能辜负大家对他的重视。但是很遗憾，在这么关键的比赛里他失手了。在唐柔被对手打出一波完胜后，本该比唐柔多些经验的他却也没能咬住局面，尤其是在占据大优势的情况下，被对手直接一波反击就完全扭转，最终直接带走。别说队友了，此时此刻乔一帆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 不需要道歉。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那个声音。在全明星周末的时候，他曾经一直消沉到已经打算放弃当职业选手的时候，就是这个声音帮助他重新树立的信心。 输赢很平常，没输一下就要道歉，那也太麻烦了。 叶修说，输赢确实很平常，可是在关键的时候输掉比赛，这不是有负于大家的期待吗？ 我打得太烂了。 乔一帆说， 所以下次打好一点。 叶修回道，很平静，完全不以为意，经常气得陈国跳脚的口气。但在这时却让乔一帆心里的压力一下减轻了不少。 嗨，老大加油。 包子在这时意外跳出来呐喊了一声，星星众人这才回过神来，比赛还没完呢，还有叶修和他的君莫笑没有上场，只要能完成一挑三的话。 喂，一挑三有没有问题啊？ 陈国很直接地问。 哼，你笑什么？哪有一挑三啊，一挑二有三分之一而已。好吧。 陈国承认他错了，里奥波特现在确实只有三分之一生命而已。 一步一步来吧。 叶修说着，他的君莫笑已经被送上了比赛席。而无极战队这边刚刚结束完一波疯狂的庆祝，无极战队选手也和所有旁观者一样，本来已经不期待什么胜利了，只希望利奥波特能多赚取一些对手的生命。结果利奥波特直接漂亮地拿下了第二局，每个人都是从头爽到脚。 打得漂亮，太精彩了。 比赛的间歇还是不阻止选手之间交流的一下，无极战队上上下下都围了过来，各种表扬，各种赞赏。 继续加油。 最后这种语重心长的话留给了他们亲自到场观战的老板。组队擂台赛第三场很快开始，散人君莫笑和术士利奥波特在倒数后进入地图。君莫笑，这无疑会是无极战队备战重点中的重点。君莫笑的名气现在着实不小，但是很遗憾的是，要找他的这种实战 PK 录像那就少之又少了，最终只好由上一轮和唯一和君莫笑有过单挑经验的何安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了大家。120个低阶技能成了这一周针对君莫笑时大家所要熟悉的东西，这些技能作为他们这程度的选手当然是不会陌生的，随便给张纸可以不加思索的立刻全部默写出来。但是一个角色拥有这120个技能的所有，这样的技能搭配体系却是所有人都没有见识过的。游戏里职业与职业的不同，最重要的反应不就在技能上面吗？而这种全新的技能组合确实就相当于一个新职业。短短的一周想熟悉一个新职业并将其击败，这谈何容易。就算先不说这职业，说这选手，君莫笑的操作选手虽然有媒体确凿透露说报名的肯定不是叶秋，但是报名的是谁和实际在战斗的是谁，这不是一回事。挑战赛里这样的不守规矩的事实在太多了， 叶秋虽然是职业圈出身，但如此为达目的抛弃节操呢？又有谁敢肯定说不会？无忌战队是肯定不敢的，所以他们只好以这样最强的假想敌以于备战。只要换是往日，叶秋这样的名字听到要做对手，恐怕这些人都要手抽筋了。但现在背水一战，人人互相加油打气，有志气的就是要碾压大神的，没志气的就偷偷用那不是野球来催眠自己。战队方面也在不遗余力地放大着君莫笑的缺点，尤其是攻击伤害不高这一点。看过君莫笑对何安的人去也那场比赛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来。 所以即便是野球，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别忘了我们是要以打倒加士为目标的。 这种时候加士战队就又乱入了，和这豪门战队一比，叶秋一个人顿时就显得绵薄无力了。这种比较无极战队用得特别顺手，当初在职业圈时就深谙此道了。 拿出你刚才的水平来，就算是叶秋也不用怕他，这里是比赛，就算叶秋也不是常胜将军。 比赛开始的最后一刻，无极选手们给了术士选手一番鼓舞后安静地退开了。而这术士选手此时确实状态奇佳，他决定延续上一战后半段打法，积极主动地挑战对手，哪怕死也至少要换走对方同样的生命。 君莫笑，来吧。 无极术士选手心中高歌，利奥波特大步流星向前。很快红花飘散的地图中心红花亭处，无极选手看到了君莫笑。 君莫笑，放马过来吧。 状态神勇的术士选手甚至在频道里叫了阵，引得观众频道里一通加油欢呼的刷屏。 来了。 君莫笑的回答简单而朴素，因为除了消息，他更要用行动来表示。三发反坦克炮的炮弹已经呼啸着飞至了，这种距离你就以为可以炸到我了吗？术士选手指挥着利奥波特轻松地闪开，但是跟着枪声连响，君莫笑一边朝这边跑动，一边连续射击，快速的移动看起来对他的射击准心一点影响都没有。利奥波特只能继续躲闪着，君莫笑却是一边攻击一边已经越来越逼近他了。而术士选手的脸上非但没有着急，反而露出一丝计谋得逞的冷笑。